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26集。边南早上起床还没晚点，跳下床就连踩了好几脚空罐子，他叮叮当当的把罐子都踢到一块，然后对着墙一个个踢过去，罐子们都准确地在墙上弹了一下之后落进了垃圾桶里。万飞被吵醒了，皱着眉从床上跳了下来。 我靠，你今儿去足球班报道得了， 这以后男足就看你了。 丢不起那人。 这两周因为要开始考试，所以训练的量没有平时大，老蒋也没给边南加量，只是每次边南的目光跟他对上时，都能在老蒋眼里看到秋后算账四个大字熠熠生辉，估计考完试他的末日就得到了。他每天放松的时间除了睡觉和跟万飞瞎扯，就是去秋意家。秋意家有可爱的二宝，每次看到二宝笑他都忍不住会跟着乐，都不知道究竟在乐什么。最重要的，那个葡萄藤已经爬满了架子的院子和那个有些破旧的家，让他觉得真实，比他家上下四层有天有地的土豪别墅要真实的多。还有渐渐变得不那么讨厌的秋意。对于边南来说，之前秋意和潘逸峰他都挺讨厌，但对秋意的讨厌并不源于秋意这个人，跟潘逸峰那种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快来讨厌我爸的人不同，秋意本身并没有什么让人讨厌的地方，特别是相处时间长了，边南之前对他的抵触情绪已经一点点消散，除了偶尔斗个嘴对着呛几句之外，时不时也能聊上几句。 南哥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 说。 边南往宿舍走，准备洗个澡去秋意家包饺子。这几天吃的都是懒人菜谱，秋意已经无法忍受，表示今天包饺子吃，否则绝食。边南觉得包饺子这主意不错，秋意坐轮椅上可以把剁馅儿和包饺子的活儿都干了，他只用和个面就行。在边南的概念里，和面简直跟玩一样轻松。 我今天跟你去秋意家吧。 啊？怎么了？ 徐蕊让我去道个歉，他说…… 我靠，你跟徐蕊还扯着呢。我是不是该去门口打印店给你打一张深情款款的纸贴脸上啊？ 你能不能磨练一下你的耐性啊？我说完一句话都用不了30秒，你闭嘴30秒就能憋死吗？ 行行行，给你30秒。 是这样的啊，徐蕊一听说秋意被打了，立马就知道不是潘一峰，他直接找我问，我一见他就全招了。然后徐蕊跟我说他对秋意什么心思也没有，还为那天看比赛错过的事儿给我道了个歉，最后他要求我给秋意道歉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他还怪我太冲动，这事儿解决了才肯跟我好好说话。 你随便你吧，愿意去就去吧。 出发之前，边南打了秋燕的电话，想告诉他，今天吃饭多一个人，面要多准备点儿。结果连着三个电话都没人接听。边南皱皱眉，平时就算秋叶没接电话，秋意也会接。 奇了怪了， 怎么了？ 没人接电话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去了再说吧。 在车上，边南又打了两次电话，都没人接。他皱了皱眉，心里有点不太踏实。出租车离着胡同口还有一小段距离就停下了。胡同口摆摊的很多，就口那儿有位置能停车， 但现在一辆面包车把那儿给堵上了。边南跟万飞下了车，刚走进胡同里，边南就觉得跟平时的气氛有点不同。别的院子门口站着几个人，都正往胡同里边看着。 干嘛呢这是？ 边南没说话，把脚往胡同里跑了过去。离着秋意家的院子还有十来米的时候，就听到了秋燕的哭声。到了大门的时候，边南看到了蹲在院门石阶上抱着膝盖哭得满脸眼泪的秋燕。边南心疼得不行，过去一把把秋燕搂进了怀里。 我靠，这怎么回事？ 二宝， 怎么了？你怎么哭成这样啊？ 大虎子！ 院子里很吵。边南抬头看到估计能有七八个人站在里边，有男有女，把本来就没多大的院子挤得满满当当。秋意坐在葡萄架子下，打着石膏的腿架在旁边的凳子上，面对着指着他不知道在骂着什么的两个女人，没有任何表情，不出声也不看。 我告诉你秋意，你家有你家的难处，可别家也不是没有难处的。占着老头老太太房子，你们倒是挺滋润，钱也不还。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指着秋燕正说着，一偏头看到了站在院子门口的边南和万飞。 你俩干嘛呢？我们家事儿看什么热闹？ 还钱？我们家的事儿？ 跟你们一样来要债的。 嗯，这什么糟糕的台词啊。 要债的？他问你们借钱了？ 边南压着心里的惊讶，迅速跟秋意对视了一眼。秋意很平静地看着他。无论这院里的人跟秋意是什么关系，看上去都很不友好，估计是来找麻烦的。他只能配合秋意的话。 啊，没错。 借了多少？ 关你屁事啊！你帮他还啊？你们是他什么人啊？ 我家亲戚。 亲戚？亲戚正好，帮他把钱还了吧。 万飞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加入了表演行列。在没穿校服的情况下，边南和万飞看上去都不是什么善茬。尤其万飞吃面忘了带钱直接就走，都没人敢拦他。第二天给老板送钱去的时候，人还不敢收。院子里的人都还没从这突如其来的转折里回过神来，没人出声。 我们没有钱还。 没钱还不好吧？不还有条腿吗？一块砸了吧。 哼，我看行，你们谁都别走。 俩人横眉立目，一脸凶相地说完台词之后，院子里陷入了短暂的安静之中。这些人一看就知道并不是专业流氓，就是普通老百姓和普通老百姓的一般人朋友，论范儿绝对比不上边南和万飞。边南为了加强冲突感，拎着棍子走到秋意跟前，一棍子擦着秋意砸在了旁边的椅子上。 今儿不给钱我就不走了， 不拿钱谁也不能走。我们也不容易，大热天的来回跑，胡同口还有一帮哥们等着呢，今儿不给拿点，我们交不了差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 我们也是来要钱的。 那我不管，你要不要钱跟我没关系，我就知道你是他家亲戚，他没有钱我就管你们要。 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吗？没听说过。 那你现在听说了？ 先回去。乱七八糟惹一堆什么麻烦。 想走？ 没人回答他。几个人很快地走出了院子之后，才听到了从胡同里传来了他们的咒骂声。边南入戏很深， 抡着棍子对着旁边的葡萄架子敲了几下。 还钱啊，跑什么跑啊？ 嘿， 干嘛 敲散架了你修吗？ 我没使劲儿。 天南啧了一声，把棍子扔到一边，扶着架子摇了摇，猛地又扭过头往万飞身后看过去。 二宝， 大虎子。 秋叶一直站在角落里抹着眼泪，这会才又哭出了声，边哭边往这边跑过来。边南弯腰张开胳膊， 别哭别哭， 哥哥。 秋叶抹着眼泪从他身边往后跑过去，扑进了秋叶怀里。万飞一瞅就乐了，笑得停不下来。 大虎子。 不哭不哭，没事了，人都走了，我刚也不是真的找你哥要钱，演戏呢，懂吗？ 秋燕哭得很伤心，估计是吓得不轻。边南使劲在他后背揉着，压着声音问秋燕 怎么回事。 一会儿跟你说，你帮我哄哄二宝，我先跟我爸说会儿话。 边南抱起秋燕，擦了擦他脸上的眼泪。秋燕鼻子眼睛都哭红了，看着可怜巴巴的，让边南心疼的不行，搂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，就只能一直在秋燕脑袋上揉着。 我头发乱了。 乱了梳整齐就好了呀。 有卷儿，乱了梳着很疼。 啊，那不揉了不揉了啊，没乱。哎， 南哥，那些人出去该发现胡同口没咱俩的兄弟守着了。 那又怎么样，他们又不是黑社会，就是来要钱的，还能回来跟我们再来一场吗？ 来一场也不怵他们呀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，他家亲戚怎么这样？ 有什么奇怪的？你以为人都跟你老那一家子似的那么新闻联播啊？ 边南叹了口气，秋意这些亲戚也的确有些让人吃惊。如果他和万飞没过来，这事秋意该怎么收场？他想了想，拍了拍万飞的肩。 飞啊，会剁馅吗？ 都这样了还包饺子？ 包啊，干嘛不包？包饺子多有气氛，有什么不开心啊，包包就没了。 边南说完就捧住秋燕的脸亲了一口。秋意坐在床边，老爸一直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动。秋意坐着也没动，跟老爸一块沉默着。几分钟之后，老爸叹了口气。 哎，大虎子是不是还在呢？ 嗯，陪二宝呢。 要不你明天拿点钱上你二叔家。 我之前说过十月还他一部分，他也答应了。现在来闹不是为钱，要不老叔也不会跟着他来了。 哎，他们是为了房子。 你别操心这些事儿了，躺会儿等着吃饭吧，今儿包饺子。 秋意啊，你 不累不辛苦，你这些话都问多少遍了。 哎，二宝怎么样了？ 哭会儿就好了，有吃的就不记得了。放心吧，你眯一会儿，吃饭我叫你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